需要多一点勇气，毕竟真心难以忘记，我和寂寞越来越熟悉，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，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，别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你眼中远去，如果温柔我会记得你，走出了这一场迷雾，阳光还有温度，每一场离是都仓促，是距离让人领悟，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，思念几乎让人窒息，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，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，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，别离的苦不在回忆里，还有甜蜜，我慢慢呼吸，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 盘古开天，日月如花绽放，多少次轮回难舍大地情深，几万里坎坷虚极相见力量，我看见长江驾着高山奔放，千万条云河挂在天上，我听见黄河抱着中原激荡，新天有汉最先祖炎黄，不要问我为何漂泊异乡，遥远的乡愁留在涛声波光，不要问我走过多少地方，每朵浪花